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盼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8585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是雷小林。2016年，我和向辉先生一起创办了慧林社，旨在通过绘画和视频等方式去记录和转述关于传统文化的美意。今年年初，我和我先生出版了《念想绘味24节气美食》的书。在书中，我们记录了24个节气的不同美食，也记录了24个节气不同的生活状态。下面我来和大家分享夏至中的一些片段。过去的夏日，每每玩完回家，都会听到奶奶问我：“吃凉面吗？麻酱还是西红柿打卤？要不要蒜泥？”只见她已经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，高高挑起锅中的面条，准备过凉水。饭桌上的菜码已经摆满。我最喜欢将麻酱配上黄瓜、扁豆丁、茄丁，加上醋和蒜泥或红油辣椒。后来我长大去了各种地方，吃过朝鲜的冷面，酸中微甜，会有半个鸡蛋飘在碗中，我每次都会纠结到底是先吃鸡蛋还是先吃面，不变的是每次吃完都被噎得半死。我在四川吃过红油凉面，只记得那个大厨十分有趣，坐在厅堂里扇着扇子，佛般袒胸露乳。我喊菜谱，大厨说只有红油凉面。他迅速转入后堂，不到20秒又迅速出来，用几个娴熟的动作在碗里加了满了佐料，尤其最后再浇上那一抹红油时，还特意甩了2下，不浪费一滴在外面。我快速端起入口，味道大赞，不禁抬头热泪盈眶地问他：您只做凉面不做别的，是因为这美味是祖传的吧？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我：你想多了，这大热天谁给你进厨房开火做菜，吃碗凉面得了。不同的凉面，不同的体会，匆忙间走过，体味种种，夏至美味记在百面人生。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，会说话。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让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消失了感情，在脸上留守流年未完，香肠依旧，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，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，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，那个女孩教会我爱，我们向着幸福在狂奔，什么人在哭在笑在恨，在痛在疯都想忘了，那个傻傻的我一直在想你了，值得吗？曾经出现在人海里，为什么又消失不见？再勇敢一点，我会不顾一切牵着你向前冲，我会努力记得你的手，如果再路尽头能给你一个拥抱，我会忍住不会颤抖。 夏之未至来自胡夏的演唱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。那为什么放这首歌呢？因为应景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，那么今天之后呢，炎热的天气才正式开始哈。所以说今天早上就看到很多朋友在圈里面啊，在微博上已经开始抱怨了，哇，已经这么热了才开始夏至，哼。好吧，那为什么要说夏至未至呢？因为今年的夏至呢是今天的18:07，那么此时此刻呢距离夏至还有7个小时左右，所以说呢夏至未至这个歌名放在现在可以说是非常贴切了。那么我们一提到夏天呢，大家想到的都是如火般的热情、热恋，还有海边、激情、音乐、 happy and party 等等这样的词汇哈。那么这样的词汇呢同样也给音乐人提供了很多灵感，所以说呢关于夏天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就来跟各位聊那些关于夏天的歌，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 我会忍住不会颤抖， 提到夏天呢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梁静茹的一首歌叫《宁夏》，那么这个歌名的意思就是宁静的夏天啊，不是那个地名哈。不过呢歌曲的诞生呢确实和宁夏有关系。那么当初呢词曲作者李正帆去了一趟位于宁夏的中学，发现在那个地方呢好像只有三个颜色，蓝天、绿树、黄土，孩子们呢也没有看过国外的这些漫画等等这些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可乐，什么是饮料。那么这份一份纯真质朴呢恰恰让李正帆非常的感动，后来呢他就写出了这首歌曲《宁夏》。 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。梦境的夏天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。宁静的夏天，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 宁夏来自梁静茹的演绎。小花说，从小开始呢，最喜欢的就是夏天，有冷饮喝，有冰棍吃，放在零度冷藏的可乐，那口感跟味道真的是美妙极了。长大之后呢，依然很喜欢夏天，可以穿得美美的，特别理解哈，特别炎热的时候喝一口凉东西，真的啊倍儿爽哈。但是呢，夏至阴生，所以说从今天开始起呢，凉东西就不能像过去吃的那么多了。而且呢，从今天开始起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早睡了哈。但是呢，还可以依然穿得美美的。刚才呢，我们分享到的是宁夏来自梁静茹这首歌呢，发行于2004年。那么同样是在这一年呢，歌手温岚也推出了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歌，叫做《夏天的风》。这首歌呢，收在专辑《温室效应》中，是温岚的代表歌曲之一。有趣的是呢，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情歌风格呢，都和周杰伦的歌很相似，主要是因为当时两个人用的是同一个制作团队，甚至呢，周杰伦本身也参与到了创作之中。那为这张专辑呢，写了两首歌曲，一首是《夏天的风》，还有一首是《祝我生日快乐》，是吧？都很熟悉这两首歌哈。不过呢，据说周董的参与呢是被动的，本来呢这些歌都是周杰伦留给自己用的，后来呢被温岚给先行选走了。《夏天的风》来自温岚。夏天的风来自温岚的演绎。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聊那些关于夏天的歌。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营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大明仔说夏天多好啊，可以打球踢球，一到冬天篮球局基本就约不起来了，毕竟天太冷，都不爱出门不爱动。千里寻他也说，平时呢每天听节目的时候我都在琢磨今儿中午吃什么，但是呢今天不用了，冬至饺子夏至面，今儿呢就吃面条了，那这个太好解决了哈。那么说到这个面条哈，还真想跟大家多聊两句。这个冬至饺子夏至面呢，是咱们北方人的风俗习惯之一，尤其是咱们北京人格外喜欢吃面，是吧？啊，炸酱面，哎呀，这个臊子面，是吧？等等，但是可能这个臊子面就是西北那边的面了哈。其实呢，夏至吃面呢，真的是一件很养生的事儿。不过呢，养生的关键呢，不在于面，而是在于菜码儿。哎，咱们吃面的时候呢，总喜欢弄点什么黄瓜丝儿啊、萝卜丝儿啊，直接生吃。但是呢，这种吃法呢，真的是不仅爽快，而且可以降火开胃。但是呢，如果天气太冷，反倒呢也会损害健康。但是夏至的时候呢，天气非常炎热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稍微生吃一些蔬菜，一定要洗干净哈，它呢并不至于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。好吧，一起来分享王心凌的歌曲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。 天天在一起，还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，要全世界注意，只是太年轻，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，一碰就惊天动地。今天看你，昨天的你去了哪里？一大片宁静的海，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。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，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。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，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，要全世界注意，只是太年轻，快乐和伤心像在演戏，一碰就惊天动地。今天看你，昨天的你去了哪里？ 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刚才呢，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，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。小洛说了，一年四季啊，我最爱的就是夏天，因为可以抱着西瓜敞开了吃。每次聊到西瓜这个话题呢，我都有一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，因为呢，据我了解，在身边的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说，在他们的家乡西瓜是非常贵的，即便是条件非常好的家庭，那也不会一天买一个西瓜吃，那都是太奢侈的事儿了。后来呢，我自己也去过一些国家，感觉咱们自己的西瓜呢真是又大又甜又便宜，就冲这个我就觉得很自豪了。嗯，西瓜是很爽口哈，但是也适量哈，别吃太多了。阿阳说，嗯，三首了依然没有我林的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。主播看到我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葛兰妞说，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惊鸿一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一开始看了留言的时候，我还真以为，嗯，这丫头是不是发什么神经了？突然间才想起来，原来这是朴树的歌《生如夏花》的歌词哈。现在呢，很多商家在推出这样的新品的时候呢，都会用到这么一个营销策略啊。同样一个东西，它可能是书籍、专辑、游戏，它会推出呢好多个版本，比如说什么预售版、标准版、豪华版、典藏版。是吧？而且呢，最讨厌的就是每一个版本呢都会附赠不一样的这个限量的小礼品。哎呀，虽然说它这个主体东西早就有基本上跟它一样的了，但是看到这个附赠的东西呢，也会想要去买掉。那么商家这样做的目的呢，就是冲击销量。那么在十几年前的这样的现象，在歌坛就已经很常见了。在05年林俊杰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一个现状。而且呢，预售版比正式版多了一首歌，什么歌呢？就是关于夏天的歌。这首歌呢，就是他和金莎合唱的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。这首歌呢非常经典，那么自从发行呢，一直是占据 KTV 对唱的情歌榜首。其实呢，这算是一首写实的歌曲了。有一次呢，林俊杰和金莎聊天，金莎就谈到自己说，有一年的夏天在三亚拍广告的时候呢，有过一段感情的邂逅。林杰一听呢，了解了后来的这个故事之后呢，连夜就写出了这首歌曲。好吧，希望正好也送给我们的听众安阳，被风吹过的夏天。 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不会浮现在眼前。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。吹光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 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

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西部南部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0%。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。 我在长城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万里无云。我在西湖，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。我在山西，我在河南，我在台湾。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。用声音做脚步，讲述你的故事，用音乐做美食，犒劳我们的心灵。我是英超，2018年每天中午11点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11点32分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聊那些关于夏天的歌，大家喜欢夏天吗？理由又是什么呢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在2002年的时候呢，歌手孙燕姿推出了专辑 Leave 离开。对于不太熟悉孙燕姿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张专辑同样是有点陌生的哈，因为专辑当中的大热歌曲呢不太多。其实呢，这算得上是一张实验性质比较强、商业性质相对弱一些的专辑。那么整体风格呢，和他以往的这样的专辑有很大的区别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有一首歌曲叫做《一样的夏天》，这歌呢很有意思，歌曲的伴奏呢只有一把吉他来完成，孙燕姿的嗓音呢也显得非常的懒散，就好像闷热的夏天早上刚刚睡醒一样。一起来分享吧。 间，不见。 经没有想起你的空隙。 一样的夏天来自孙燕姿。夏至之后呢，太阳辐射到地面的热量要比地面向空中散发的多，所以说呢温度会持续升高，所以说呢古人一直有着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，就是夏至不过呢天气呢就不会真正的热起来。如果说想在燥热的空气当中寻找一份平静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但是呢许巍就做到了。他在02年发行的专辑《时光漫步》当中有这么一首歌曲叫做《夏日的风》，这首歌呢给人带来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据说呢许巍在创作这首歌之前呢看了陶渊明的诗句《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》，因为自己家里离终南山不远，所以说呢就产生了联想，写下了这首歌曲。 穿过街口。 就盼到一个成熟的女人叫父亲，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，一个成熟的女人叫父亲，像鲜花在原野 夏日的风，来自许巍。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牢牢地抓住了夏天的味道，就是慵懒迷离。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呢，夏天可以说是令人喜忧参半的，喜的是暑假非常长，忧的是毕业也在夏天。在1992年的夏天呢，林志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《今年夏天》，当时的音乐电台里频频播放了这首歌曲。因为那一年呢，林志颖自己刚好也从华冈艺校毕业，所以说呢，这首歌就被赋予了毕业的含义，以至于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人们都把它当作毕业临别时的歌曲。那么微博上你不会再遇见第二个我也留言说，超开车听歌那年夏天，不如我们来听今年夏天吧。今年夏天来自林志颖。雅致姥姥说，夏至夏至能吃一碗新卖的凉面清新爽口，可惜我们城里人没有这个福气啊。确实新卖的凉面哇，不要太爽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，是一首给人能带来凉意的歌曲。为啥呢？因为名字就叫凉啊凉。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凤飞飞，算是他呢成名曲之一。因为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也正好是夏天，所以说呢传唱度还是挺高的。后来呢毛阿敏啊等等这样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，但是呢名气和影响力呢跟原版比呢还是原版影响力比较大吧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凤飞飞的凉啊凉，希望呢能在现在这样高温的中午给大家带去一丝凉意哈。 奔驰在那草原上，路旁花儿也在催着香，心情多么开朗。我又来到这大海边，看那海浪和蓝天，感觉那天下的滋味，整个心都要 夏叔说，每一次听到孙燕姿的《一样的夏天》，都会想起我的大学生活。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，室友们都在睡觉，屋里拉着窗帘暗暗的，我自己呢一边玩电脑一边听这首歌曲。咸鱼猎人说，喜欢夏天，喜欢大半夜抱着西瓜看球的生活。世界杯、欧洲杯这种生活毕竟两年才一次啊，真球迷。凉啊凉，来自凤飞飞的演唱。黎明呢，在1993年发行了一张广东话专辑《夏日清情》，那么中间呢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曲，就叫《夏日清情》。这张专辑的主题呢就是夏日和热。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动感十足的《夏日烧着了》，中间呢就是这首相对温馨的《夏日清情》。两首歌曲呢都像是在强调这张专辑的主题一样。那么接着这张专辑呢发行之后，《夏日清情》这首歌曲还是很受歌迷喜欢的。黎明在早期的演唱会当中的所有的压轴曲目几乎都是这首歌曲，所以说呢不难看出大家对于这首歌曲的喜爱。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黎明的《夏日清情》。 执鲜花的一个，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，承诺站在夕照后，斜阳便你渐离去，亦会不归家。期待我吗？是你吗？能否轻轻转身吗？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，每天我衷心祝祷，祈求夏季快来到，让这么一刻原谅爱吧。 I love you， 你会否听见吗？你会否也像我渺渺等待遥远仲夏？ 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吗？我以心爱着你，见你一面也好。 问我念挂。 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，我是英超，稍后为大家送出的是小说联播，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侏罗纪世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天晚上十点钟锁定收听。好吧，虽然说夏天的很热，我们的情绪呢也会随着气温升高而变得很躁动，但是呢越躁动其实很多问题越会变得混乱，对不对？其实躁动呢生气呢或者说怎么样都无法解决问题的，希望大家呢天气很热，但是我们的内心还是要保持一个清凉的状态来度过这个夏日。好吧，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。 要等待遥远仲夏， 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吗，我以心爱着你，见你一面也好，换我念挂。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吗，如今我只想你，见你一面也好，换我念挂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应该感到，谁人爱你。 等一等，红灯为了绿灯红。